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三伏枯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顶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迷乐。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亲爱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今天我们请您欣赏的是京剧名家名段，上半时段请您听的是几位优秀的程派传人和程砚秋先生的夫人果素英女士演唱的程派名段。到下半时段呢，我们请您欣赏的是重庆京剧团的谭派老生崔英主演的京剧《空城计》片段。上半时段呢，我们先来听程派的演唱。程派声腔优越婉转，细腻传情，到现在也是非常有群众基础，喜欢程派唱腔的人很多。在下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您展播赵荣琛、王银秋、辛艳秋和程砚秋先生的夫人果素英女士的珍贵历史录音。赵荣琛先生1946年在上海拜程砚秋先生为师，后来辗转北京、东北、江苏各地演出。1960年调回北京主演程派剧目，1980年调入中国戏曲学院任教。现在大家知道的很多优秀的程派传人都是他的弟子学生，比如现在非常有名气的张火丁等等。下面的这段历史录音是在一次演出当中赵荣琛先生自拉自唱的程派名剧《鸳鸯冢》。以上您听到的是程派名家赵荣琛先生自拉自唱程派名剧 鸳鸯冢。这个录像呢，在网络上应该说流传很广，但是声音不是很清晰。那么这段珍贵的历史录音呢，也是第一次在戏迷乐当中播出。好，下面我们请您继续欣赏程派名家名段。下面请您听的是王银秋先生演唱的京剧《锁麟囊》片段。王银秋在程砚秋先生身边学戏多年，他原籍苏州，12岁进京，先向王瑶卿、王佑卿问艺，还向朱如香学习花旦的表演。他演出的《孔雀东南飞》在北京一经四座，逐渐被重视，比如被马连良先生选中进入扶风社担任二排旦角。后来根据王瑶卿老夫子的建议，1945年拜程砚秋先生为师，学习程派。他的唱法刚柔相济，清丽秀美。程派名剧《碧玉簪》是王银秋先生的常演剧目之一。下面请您欣赏王银秋演唱的《碧玉簪》片段。 Thank you. 上您听到的是王银秋演唱的《碧玉簪》，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辛艳秋演唱的《武家坡》，这是一出传统名剧。辛艳秋是民国时期四大昆旦之一，也是程砚秋的私塾传人当中最有名气、最有成就的。下面请您欣赏上个世纪60年代录制的《武家坡》，辛艳秋饰演王宝钏。 以上您听到的是辛艳秋演唱的京剧《吴家坡》片段，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程砚秋先生的夫人果素英女士的唱段。1923年程砚秋和果素英结婚，果素英出身梨园世家，她的父亲叫果香林，是著名的旦角演员，母亲于素霞是于子云的女儿。果素英全力支持丈夫的艺术事业，相夫教子，谨慎持家，为程派艺术资料的保存做出了巨大贡献。请您欣赏程砚秋先生的夫人果素英女士演唱的程派名剧《闻鸡归汉》。